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嘴唇。 皇阿玛，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在家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游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游戏节目。你笑什么呢？ 你拍的那一下就为什么那么不敢进，就是这 因为我是双手拍的、 哦、 我怕这个声音传不出去没想到两个手产生了共振带着其他的东西也震了起来。 好好好、嗯、我也被拍起来了。 还是要给大家介绍、嗯、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也是全国第一家在电台的直播间当中给大家配备了很多可视化的元素啊。 好像大家也8个摄像头 那必须的、嗯、还有6块大屏的啊，还有我们的表演区，还有灯光，对吧，特别炫、嗯、所以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你只要点击一下右下角的这个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982全平台的一个可视化系统，而且还可以和我们4位今天在直播间的主播跟嘉宾一起互动、嗯、 那么这么牛的直播间到底属于哪一个广播呢？它的呼号是北京青年广播， 我刚才已经搜过了 是我就再重复一遍。 好吧， 当然了，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去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视频直播，并且参与互动、 嗯、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鼓掌。 哎，整齐整齐。今天要特别感谢来到我们现场的嘉宾，他们首先是青年演员孟姿彤，欢迎姿彤。 孟姿彤， 大家好，我是演员孟姿彤。 嗯，以及还有演员少晨，欢迎少晨。 哎，导演少晨， 导演少晨。 哎，大家好吗？ 大家好吗？你为什么老弄出来新疆味呢？因为斯坦不在是吧？ 少 斯 被你带了。 今天邀请二位来，主要演的是这个今晚游戏最后一趴，叫今晚戏中戏的环节。 嗯， 咱们今儿呢来唯独啊，这个贫嘴张大民的这个幸福生活。 张大民可还行？ 对呀、啊，贫嘴张大民吗？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哎、是张大民呢？这个是这样的，他其实咱们最开始了解那个应该是冯巩啊，冯巩演过那个天津话版 啊，对， 咱们这个电视剧版的呢。是北京话版的。张大民说， 他里面有一些北京方言。 对对对， 嗯， 张大民呢结婚了， 嗯， 大弟弟大军也找着对象了。那么家里住房实在是忒紧张，他们在那个小平房四合院里头啊，大杂院里头生活，嗯、 就开始忙活了。 对对对，张大民开始为了搭建自己的小屋忙碌着，但是又担心邻居古三儿的阻挠，就琢磨这么一个办法。不过呢，为此脑袋也被这个邻居古三儿用砖头给打破了。你记得他们家有一个屋子里边有棵树吗？ 记得， 就他自己搭的那一块。 对，我跟你说啊，就是我觉得当时看《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我真的觉得为劳动人民的智慧，我必须点183的赞。我天哪， 高手真的在民间。 真的，他能把那个冰箱什么43厘米，你看这儿是43，那儿是43，所以啪一拼，这冰箱就放下了。我印象特别深，我就觉得说，真的就为了把这自己的弟弟妹妹照顾好，他真的是没少费心思。 也没办法，作为大哥，当时那个情况之下、 嗯、 没有过多的钱。 哎，他非常有担当，我觉得。 对对对对对。 嗯嗯， 但是你知道吗？你刚才说的这么细节之后呢？ 啊， 你其实已经暴露年龄了，因为我今天跟少晨聊的时候，少晨说呀，那个时候确实我知道。我肯定是很小的时候、 啊、 但是是小升初，家里已经不让我看电视了。 哦，我还在小学呢，我只是无意中记得这样的一个桥。 那天呢，2000上的嘛，然后那时候家里边、 啊、 对吧，把电视什么都封了 啊， 不错，那时候我刚生。 老说自己是零零后。 刚什么？刚升初中、 这个、 是吧？ 对对对对，刚考完大学。 没说完，哎，我给您补上。其实今天我还跟同事在聊，我说今天我们要围读这个剧本是贫嘴张大民的那个幸福生活，人大家还问说，哎，你们不是青年广播吗？你这个贫嘴张大民一 经典是没有年龄之分的。 没有，我是这么说的，我说我们依然是青年呀、啊，我说贫嘴张大民也是青年呀、啊，所以我的青年广播给大家围怎么样？你就说我这介绍 不太好。 他们现在在听呢，总之我又为咱们补充了两个新鲜的听众。 好的，那么 领导怎么样？我还挺称职的吧？哎、 得嘞，表扬完自己之后，咱们来说说这个网剧每日榜单。第一个说的叫做《醉玲珑》， 这两天也非常火啊。 播放平台是多平台播放的、啊，达到了15454万的单日播放量。我的天，这是一个挺大的数字、啊。 就这两天非常火这个剧， 那么他说的是什么呢？说这个凤清晨呐、啊，他呢是这个。巫族的圣巫女，掌管着巫族圣物叫九转玲珑石，可以预知未来，甚至是扭转乾坤。 对， 偶然的机会救下了被追杀的西魏四皇子叫元灵，两情相悦，两个人互相爱意。元灵呢就想娶这个凤清晨为后，但是呢依照祖制，巫族不能与皇族通婚。元灵不顾天下人的反对，执意的要娶她为就是清晨嘛，娶清晨 为 后， 娶她 为 媳妇儿， 哎，引发了震荡。那么清晨呢被巫族驱逐了，你要想结婚行，那你不能在这个族里边待着，你不是我们的族人。七皇子又趁机发动兵变了，这通乱，眼见着这个元灵因为自己而被逼到了生死的边缘，清晨发动了巫族禁术叫九转玲珑阵，打破了现实世界，重构了一个新的世界。等来到这个重构世界之后啊，清晨却发现呀，周遭的一切已经叫物是人非。 那可不，你新建一世界吗？是不是？ 就是啊，巫族背负了谋逆的血案，元灵身世也是迷雾重重。面对清晨，元灵已经完全是宛若陌路， 不认识了。 对，就是忘了。命运呢，让他们再度相遇，清晨却不得不隐藏自己对于元灵的深情，暗中守护辅助着元灵。相守相知，却又不敢相恋，情路坎坷而又漫长。当时宫扭转，前尘不在，相逢的人可否再携手？这也是这部剧最大的亮点和吸引力。 我想起了一句又暴露年龄的话，叫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天边，你在什么？就但是是我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对吧？我觉得这个就颇有 点这个不是暴露年龄，这只能证明你积累的好。 哎呦，我搭档今天破天荒夸我一次， 换了路子了。 我的天哪，我有点接受不了呢。 至少申请过 QQ 空间是吧？ 这是一首诗哈，就叫距离。 哦，就我刚才的那一句吗？ 对，就是一首诗句当中，我也为了表扬 你是在 表 达自己是吧？你看，我就知道刚才有坑了。 浩哥博学。 好吧，来说第二个吧，叫《双世宠妃》，它是在腾讯视频播出的，8003万，也不老少哈。 那当然。 它讲述的是什么呢？一股来自玄灵大陆的神奇引力改变了东越国曲阜二小姐，说的是为了大王爷自杀未遂的二小姐曲檀儿从此性情大变。怎么回事呢？就时而温柔内敛，时而野蛮豪放，也就是他拥有双重人格。但是他就不得不奉命嫁给八皇子莫连城。你看刚才是七皇子，这时候是八皇子。但是 七上八下哪有这么一句， 怎么回事啊？别瞎串词儿好吗？ 是 是 说， 但是又因为他曾经和大王爷莫一怀两个人有点暧昧的情愫，所以也遭到了八王爷莫连城的一个怀疑。从此呢陷入了一个东越国的权力之争。现在这个剧啊已经播出了第六集。这个第六集的内容呢是曲檀儿得到了地令，想要速速回到自己的家曲阜，将这个地令交给莫一怀，完成他的心愿。本以为自己家门口的侍卫会加以阻拦，但是侍卫说没问题，大小姐你可以随意进出。但是他不知道，其实这个莫连城，哎，就是这个八爷，他其实早就派了一员大将一路跟踪。 叫啥这个大将你看到了吗？ 于浩一啊，于浩。但这号不是你那号啊，人家是皓月当空的那个号。 白字旁的号。 对，就刚走上集市， 当年我是叫这个名。 怎么了？后来觉得写起来有点难是吧？ 对， 还真是啊，挺文化呀， 是不是？ 就换了一篇棚。 对。 所以就胖了哈。 快来说正经的事儿。哪儿啊，这老头，我这么 刚上集市没走几步，匆匆而过的行人就不小心给他撞倒了。你看撞倒了以后，就没想到这撞的还挺重，他就昏迷了。他醒来以后，他你看原名叫曲檀儿对吧？他现在就变成了曲小檀。他看到了繁华在街市，他就觉得特别陌生。他就觉得特别热闹。 那我们这编辑也挺逗了，为了推广这部 编辑， 他最后留了一句话，就是这部剧到底 好 看 不 好 看 呢？ 您还 得自己去看， 因为确实没出完。 那不是说的跟没说一样吗？ 这部剧是这样，你上次没来，就是徐然。他过来介绍的时候，这是他朋友拍的一部剧。他已经剧透差不多。他为什么有双重性格？他就跟青霞和紫霞是一样的。确实是两个人。他就是那个 孪生姐妹一样。 不是，他就是穿越。其实这里面有穿越的事儿。穿越了之后呢，一般穿越你不就占据了那个人的躯壳了吗？ 是。 他这个就是时而被挤出来，时而他会进去的那 种。这样。 所以会表现出来双重人格。 哇天啊，幸亏那人不是于浩，要不然多挤啊得。 大将于浩去追杀他。下一个剧叫做《反恐特战队之猎影》，多平台播放，单日播放量2386万，也是不老少的这么一个数字啊。影片讲述的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我让你倒口气儿。 对啊，是什么呢？ 你 什么呢？倒太多也容易这个醉氧。 来吧，你继续吧。 影片讲的是反恐特战队队长叫中原，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击毙了猛犸组织二号人物，引来了复仇。在解救妻子赵鑫的行动当中，中原被注射这个病毒，备受折磨。DK 生物公司董事长江寒邀请初恋情人啊，这个生化专业高材生的赵鑫和他的父亲参加自己公司有益菌研究。反恐中心呢，就根据这个替国的请求，选派专家潜入公司。痛失爱子的赵鑫主动请缨要退出现役啊，深入虎穴。接二连三的恐怖事件使新世纪纪元就逐渐的去浮出水面。被病痛折磨的这个反恐特战队队长中原呢，率领着乔大鹏啊、麦萌萌等等这些特战队员绝地出击，在爱妻赵鑫和五年前失踪的队友陆豪的配合之下，成功粉碎了恐怖组织连环阴谋和生化袭击，也揭开了江寒以有益菌为载体制造病毒的这真实的面目。 其实就是一个现代信息战。 这个题材现在挺好 的，我要是不这么运着说容易读错。 我跟你说都是有套路的，套路老深了。 对、 嗯、 少晨说想说什么 啊？我说这种题材现在其实挺少见的，尤其是网剧上面 啊、哦、因为是不是但凡到反恐啊或者一些高精尖的装备的东西会花费大一些。 对，这是 相比于古装 其中之一嘛、 啊、另外一个原因呢， 第二个就是包括除了这个花费啊，就是道具跟特效制作，还有就是你得考据一些东西吧，军迷他会 啊对，你得特别考究、 啊、对， 反倒有些时候你穿越啊，你古代的事儿， 反正你脑洞大开嘛。 对啊， 怎么着都会自圆其说。 对对对、 嗯， 你是现代的话，就是涉及一个是不是架空这么一件事儿了。 嗯， 对， 嗯、 这重新构建世界观，这本来就比较麻烦。 对， 还得铺。对， 对。 而且尤其你看，像我哈，就我不是部队子女嘛、 嗯， 就我军人子弟，我就看到这种戏，我就会看得特别入戏。你但凡有一些不合逻辑的地方，我会非常生气。 哎，你是军迷吗？ 我不能算吧，但是我会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但是不敢称之为军迷。 就是其实确实啥不懂， 我只能说是有兴趣吧。 比方说现在中国列装的这个步枪， 你刚说什么我没听清、啊、 现在中国列装的步枪都是什么枪？ 枪我不懂、 哎、步枪，那你懂得哪一个军迷？ 就我会打呀，就我会用呀，就是在打 扣扳机不难。 我会瞄准的，我成绩很好的，真的 是吧？ 我视力也很好， 因为胳膊有劲儿，因为粗壮。 你一说这话，我就知道你是一外行。 其实应该哪有劲儿呢？腕子是吗？ 不是，它跟你本身的这个核心力量当然有关系啊， 嗯、 但不是说你力气大你就能打得准。 那是，哪 有这么一说法 呀？那是，那你端得稳啊。就你射箭，如果你的肩部肌肉还有你肱三头肌， 包括你的呼吸，其实都是有关系的。 它特别稳，你就可以拉得更大 棒。拉开多少弹的那个力量？ 对， 打枪的话， 但是稳啊。稳吗？ 其实打枪的时候，有的时候去就像我这种女生，就是本身核心力量比较弱的时候，她是可以借助一些东西的， 啊、 就可以借助一些辅助的道具， 嗯、 比如说有一些沙袋啊或者什么的，它可以帮你就是持枪的时候会更稳一些。 嗯， 有的时候不是那个都有。 说一个枪就能说出这么多事儿，确实很难。就是说， 就是其中细节其实很多。 对，你要不考察、 嗯、 不好好去想的话，不找一些顾问的话，确实很难拍这片子。少晨是这意思、 嗯、 是吧？好，来，咱说回来。哎呀，好大一圈儿！ 我跟你说，他老紧张了，你知道，生怕拉不回来，因为他觉得我更专业，是不是？ 是，来吧，咱们那个整点之后再和大家聊一聊今日的每日网大的榜单， 啊、 咱们整点之后 这个话题就说到这儿了， 再见。 好吧，一会儿就见，各位。 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九八二。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冉。大家不仅可以听我们的今晚有戏节目 FM98.2 AM927、同样的也可以看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一些情况，因为我们982本就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大家不仅 看到自己这张大脸，我 被震惊到 了，我还是瘦了呢，对不对？ 好吧， 是吗？ 他说他上周整个瘦了10斤，然后那天特别就是兴奋的站到我们大家面前说啊，看我又没有瘦。我们说没有，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 10斤在我身上确实体现不出来。 对，也可以现在打开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 这张脸是吧？ 对，点击一下右下角的直播，这视频直播看一下于浩到底瘦没瘦。对，我现在 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并参与互动。在这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各位鼓掌。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是青年演员孟姿彤，欢迎。 欢迎姿彤。 大家好。 以及导演邵晨。 哎，你好。哎， 其实我刚才是想多介绍你一下。 小导演，小导演。 演员导，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他说他小导演。 我是个剪辑。 他想说他年 年龄小是吧？年纪小。懂。 来吧，说的每日网大的这个榜单吧。 对，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三部网剧啊，是比较红火和就是观看度都比较高的一些网剧哈。接下来给大家 八位数以上的。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网大吧。这网大你来介绍吧，好像跟你有点关系啊。 这东北插班生啊，哎呀妈，好好说话啊。那个东北插班生播放平台在爱奇艺，但是播放量是132万。那么这一部网大呢，它讲述了东北黑道之子王虎学，王虎转学到台湾一所问题高中。你想想，就这样 转到了， 你是台北的吗？对不起，我是东北的。在这种状态，他到了台湾一所问题高中，无意间就撞坏了这个高校总长啊，交接仪式，然后呢得罪了台北高校老大。由于这个王虎个性鲜明，而且南北文化差异实在是太大了，东北热血少年与台湾蒙嘎少年之间呢，就碰撞出了一系列爆笑的故事。 大家常说嘛，说你这东北味儿都拐到台北去了，你说台北味儿都有东北味儿了，就 是 往往会这么说。 其实经常说大马的一句话 啊，是吗？ 对对对，大马喝多的表现就是他要说台湾话。 也是我们的一个嘉宾啊， 对对对对， 大马，他一旦喝多了，他明明就是一个东北。就大汉，你知道吗？ 190多， 大 猛230多斤。 大猛，我跟他现场合作比较多嘛，他在现场为了，因为他凶，他怕吓着别人，从来就是对别人都说台湾话， 对，特别 就这个东西，拿过来放边边了，这么说， 就自带萌点， 对。说回来这个影片，你想想，就是那么一个1米9多的人啊， 你不是说回来 这个 影片吗？ 台湾的话， 能不能 一个东北的插班生，影片以南北少年之间的这种文化冲突为主线，抓取这个典型场景，也表现出了东北扛把子和台北蒙嘎少年之间难以调和矛盾的同时呢，在打闹中又把双方惺惺相惜的这种热血表现得淋漓尽致。 导演起承转合之间就将这个兄弟义气啊倾泻而出，而这个热血情谊呢也是猝不及防的唤起了受众遥远的青春的记忆。 哎， 片方也爆出这个海报以黑白色调为主，远处天色昏黄，风云聚合，大有这个风雨欲来之势。天台之上三方势力齐聚，东北插班生王虎与孟嘎少年身处第一梯队啊，又屌又装啊，以嚣张又挑衅的姿态守护着身边的兄弟和爱人，而光头在他的背后面露出了凶光啊，盯着两个人，胖子也不怀好意的举拳示意， 这里头还有 几个人 戏份啊， 站位还有他的姿态就隐隐的显示出来，一场热血的混战即将上演，而海报上红色书写的青春热更让添加几分血气方刚的这种味道体现的出来， 青春热血剧、嗯、 哎，大家看看这个海报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嗯、 红色的字儿啊，东北插班生，东北底下还有个棒球棒， 就是他还是想表达那种力量感吧，我觉得 他就是青春那种热血高校那种感觉， 就是有点一言不合就直接拿棒球出来了，就说事儿， 拿棒球出来， 拿棒球棒， 我扔你， 棒球棒啊！ 思彤想说什么？ 我想说，你为什么要自带萌点？就这么激情、血气方刚的一部戏，你来一个棒球棒。 抱歉， 你想干嘛？ 又加了一个儿化是吧？ 你想干嘛？ 我想卖个萌，叫卖个萌。 你没有， 嗯， 你收敛点吧， 没 你没有， 卖不了是吗？ 你卖胖可以。 来说回来啊，这个体重的事儿你还没有别的槽点？ 没有了，因为这个槽点实在 太。 太 了除了胖之后， 我的天哪！真的 来啊，我们说回来，今晚戏中戏的环节， 对， 今天这个是我觉得挺考大家伙的这个台词功底的，因为贫嘴张大民主要就靠这两片嘴。 啊，他的人物性格完全就是由语言表达来体现的。 对对对，嗯、少晨看完这个之后，什么感觉？跟我们 就跟我们先说说 人物关系、 嗯、 啊，人物性格 啊。这场戏是，哎，前面不是你介绍过了吗？ 嗯， 那我再说一次， 你再给大家、 哎、说、啊、这个张大明啊，张大明他就是因为娶了媳妇嘛，然后他家里边因为他弟也娶了媳妇，家里边比较挤，他想在家里边单盖一个小房间，就是给他媳妇儿跟他自己住。 对， 但是呢，就是他的家对门住的那个叫古三的一个人，是个有一点七号骂式， 嗯， 可以这么说，就这么一个。 而且我总感觉他好像脑筋也不是很灵光，就为人比较太执拗了， 太较真了 啊、 就 太执拗了， 利益不能被占有了， 一点点都 进的， 对， 一块砖我就跟你不客气， 对，是这样的， 也没办法，因为市井小民那种状态哈， 对，然后他就 真的就那点东西。 咱们说回来， 你说回来， 哎，好嘞，那个就是张大民因为害怕那个古三会，因为如果他再起个房子的话，可能会就挨着隔壁那个房太近了， 一定会有阻挠的， 会对他利益产生冲突，所以他就想了一计，怎么让古三同意他在自己家的院子里边起这房子， 嗯， 就这么一个故事，里边人物其实就古三、张大民两个， 嗯、还 有一个是旁白， 嗯， 那旁白这我呗， 不用，哎，张大民和古三怎么能演好这样的人？比如说演一个北京的这种一个，生活在长期生活在这个胡同里 的 一个大爷。 嗯， 怎么能够让他出那？ 张大民还不算大爷吧？ 啊，就是对，他应该是中年， 三四十岁， 三四十岁。 嗯，哎，这时候有到中年吗？我感觉是青年吧，就是他刚结婚嘛， 嗯、 就结婚其实没、嗯、他跟云芳没结多久， 所以显老。 就是， 梓潼，你还是会说。 您这话有些影射的意思。 哎， 说太明显了。 我没说好哥胖哦。 你什么就没？ 说看透不说透，还是好朋友。 是。来， 就是张大民，我觉得还是他有一些青年的那个感觉在里头，但是我觉得他这个里面有一些狡侠。 狡侠， 对， 就像我评价你们那句话一样， 你讨厌，你不说这个没有人知道。 好的。 对，就是他有一些小心眼儿，其实在里头的啊啊，所以我觉得是有这样的一种性格。 古三儿呢？古三儿是一个刚才说了一个 对古三 混混，也不是混，哎， 也不能说 叫北京叫什么呀？天津我们那次聊过一回，天津叫混混。 我不是北京人， 街面上那种， 我不知道北京话怎么说， 胡同串子 啊，胡同串子。 哎，你见过这样的人吗？应该是，你在胡同长大的吗？ 我不是在胡同里， 你是大院的吗？ 不是， 你稍微离着话筒近一点行不行？ 那个， 我该扣钱了， 不好意思，我有这样的朋友 啊， 有类似的朋友啊， 对， 就老炮嘛， 对， 年轻的老炮， 对，年轻老炮，小炮。 哎，是不是叫？我不知道这个词用的合不合适，我问问梓潼啊，是叫青皮吗？是有这个说法吗？ 青皮普通话， 青皮指的 是 替脑瓜子清的那种吧、就是、 不是，但是他好像他有会有一种性格特点，就是可能为人比较执拗、然后呢脾气也比较暴躁。 那古三儿应该不是我们传统看冯小刚演的老炮儿， 是 他没有那个侠义， 对他没有，他没有， 而且有点钱。 如果说青皮，可能跟江湖上关系就更 好、也是。 所以怎么去抓、抓住这种人物性格的感觉？ 我觉得肯定得有生活吧。 我没有生活呀。 你在体型上这个有一些， 他是个瘦子。 不是，不，我不说古三，我说张大民 啊，张大民、 那个古三呢？古三肯定是，因为刘烨本来他唐山人吧，然后他自己本来就是一直之前就是出名之前，一直过的生活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吃了不少苦，所以说他在演绎这个角色之前，我听说他是自己就是到胡同里边去感受了一下那些生活， 啊， 那些人所接触的，就你要没这接触，你没这基础的话，你可能也出 演 不 出来， 对， 嗯。那自从作为北京人，北京姑娘孩儿，你周围还有这样的朋友，少接触吧，这样的朋友哈。那个一般是什么样性格的呢？你看他说话什么样？平常 不是因为就是普遍的北京的朋友，本地的朋友都会是干啥呢？在这儿就是 就东北 不是就是这种。 他可能东北朋友也不少， 我东北朋友很多，所以有的时候会串，就是 串回来了， 就比较嘎的感觉。 嘎， 你们能理解吗？ 张嘎的， 是张嘎的那种嘎吗？坏。蔫坏， 不是不是，我有点懂， 我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就是 就是我稍微能有一点点懂，但是哎，我也觉得这个怎么表达呢？就是他稍微有点痞， 对， 但他人又不坏， 也不坏 啊，他只是想维护自己的 赖赖的 啊，对对对，他想维护自己， 德张伟那样的人，乐得帅，是吧？ 好像还不太一样。 这样，你们俩一个。一个演古三儿，一个演那个 张大民吗？ 啊，这是我吗？ 对不对？ 我来演吗？ 不是他俩，我这个手摆的不是很好。梓潼和那个徐然俩演。 我们俩。 对啊，女版的多棒啊！ 哎，对，就是， 让他来张大民，您来那古三儿。 我古三儿。 对对对。你看到上劲儿了吧？你。 天哪！ 你知道前两天那个？ 你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一趴。 好了， 好，你给大家讲一讲，没关系吗？ 我忘了想说什么了，没有？ 没有，就是那天让我演一个女神嘛，嗯、 把她自己乐的。 哎呦我的天哪！ 我的 天， 因为我从来都不这么认为，但是他们那天让我演了一个女神，你知道？我的，哎呦我的天哪！ 演呢？ 我确实不是啊，是不是我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 没有，你最近可能是怎么的？要借钱吗？光我？ 并没有， 顺着我说话。来， 真的让我们俩试啊！ 那个、你们俩试，然后就说我们俩来吧。 好吧，试试。好， 那先女版来一段呗。 先来女版来一段。 我的天，我们抛砖引玉。 少晨来打 吧。 来，全世界安静，来 准备， 来三二一，走。 旁白， 半个钟头之后，张大民爬下了墙头，找到一把铁锹，开始拆他们家的院墙。他把院门整个卸下来之后，发现墙体很松，拿肩膀头一顶，半堵墙轰一声就塌到外边去了，一股烟尘笼罩了石榴树。他院里有棵石榴树，就像有人在天上瞄准似的，很凑巧的往那儿丢了一颗大炸弹。张大民真的飞了起，什么飞起来了？他不是蚂蚱，他是一架轰炸机。不知道从哪儿载了这么多仇恨，也不知道这词儿是怎么回事。轰隆隆，咚咚锵锵，直几下就把他们家院墙给炸平了。家里人很默契，谁也没有阻拦他，谁也没有帮助他，似乎在遵循着某种秘密的部署。果然不出所料，对门的林家大个跳了出来。古三说：“ 你蹲这儿干嘛呢？我以为谁呢？ 你把我当谁了？把我当派出所的了吧？ 我没把你当贼就不错了。你嘛呢？ 我拆墙呢，哥，你有事吗？ 你拆墙干嘛？ 闷得慌，透透气儿。 有你这么拆的吗？ 拆慢了，怕你跑出来帮忙。快拆点呢，等你跑过来帮忙，已经拆完了，想帮也帮不上。”没别的意思，哥，我是不想麻烦你，屁大点的事儿，我自己撅着屁股就干了，不麻烦你。你快点回家歇着吧。 谁跟你贫呢？甭跟我这儿臭贫啊！ 那你要不歇着，帮我捡砖头得了。 你到底想干嘛？ 不好意思，盖一间小房。 想砍树是不是？你前脚砍，我后脚就告办事处去，罚你个千儿八百的，罚死你！大民，我说话可算数。你信不信？ 哎呦，我信啊！怕你， 怕你就甭砍树。 我不砍树， 怕我你就别往我们家这儿盖啊！ 怕你我也得盖，离你们家那还远着呢，我不砍树，我真的不砍树，我把石榴树啊盖在房子里，让它从房顶穿过去，我整个早晨都在想这事儿。这件事儿呢对咱们谁都有好处，对你也没有坏处，你快点去到那个办事处那儿啊，你就说那个爱树觉着的，就是就说这个爱树的绝招是你琢磨的，他们一感动呢说不定赏你个千八百的，我一分都不要，我觉得咱们俩是完全想到一块儿去了，我要替这棵树请你喝啤酒，我 抽你，你信不信？ 你抽我干嘛呀？ 我这就抽你，你信不信？ 哎，咱别急，咱先抽根烟。 张大明递出一支烟被打飞了，他追过去弯腰拾起来，吹了吹土，自己给点上，愉快地吸了一口，又愉快地吸了一口，他笑得很友好，心说你才是那你傻什么呢，我不抽，你不抽我事情还麻烦了呢。亮子高高大大，在轧钢厂做炒砂工，是个塔一样的人，两个人站在一起就像一头驴和一头象站在了一起，前景很不美妙。张大明略微有些担心，你要是真抽我，我受得了吗？把我牙打掉了怎么办？我鼻子打歪了怎么办？他一边抽着烟一边得出了结论，受不了也得受着，打成什么样是什么样，为了双人床，为了安宁，为了受罪的耳朵根子，豁出去了。他故意把烟屁股扔在了对方的脚边，抬眼看了看蔚蓝的天空，就想抓紧时间抒发一下最后的烈士一样的感言。 我可要豁出去了啊！ 你不是想抽我吗？我就站在这儿，我让你抽，你随便抽。我要是哼哼一声，我都不是人。可有一样啊，咱俩现在就说清楚。你抽完了，我转过身盖房去，你可别吱声。你要是吱一声，你就不是人养的， 我拿砖都花了你。 古三终于暴跳了起来，真的捡了半块砖头。张大民心头一惊，他用砖头拍我脑袋怎么办？他把我拍成大傻子怎么办？炒砂工的眼神稍稍往旁边躲了一下，张大明备受鼓舞，脑袋像烈士一样昂了起来。 你换，哎，我脑袋就搁这儿，哎，你过来， 我拍死你的， 拍扁了我也得盖房。树南边2米多，我站1米，还剩1米多，长两条腿的，长俩轱辘的都能过去。你有什么不乐意的呀？啊？这棵石榴树是我爸种的，我把它盖在屋里是对我爸的纪念，你凭什么说三道四啊？ 你废话，我妈胖你装不知道是不是？ 你妈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妈胖我妈过不去啊。 1米多宽你妈过不去啊？那汽油桶都能过去你妈过不去？你妈腰围44，是腰围展开了梁平摊了梁，44当然过不去，一围不就过去了吗？44也甭除4，也甭除了，你就除以2，能过去不？两个你妈都过去了，当然其中一个还得侧身子。哥，你觉得我分析的有道理吗？ 古三站在废墟上浑身哆嗦。 我妈腰围多少？ 44，胡同口的裁缝说的。 你再给我说一遍。 不是44，46。 你再给我说一遍。 48。 我拍死你。 啪，不轻不重，犹犹豫豫，却发出了很乖巧的一声啪。张大明脑袋嗡，跟回声一样，他记得躲了一下，可没躲好，躲到砖头上去了，黏糊糊的东西淹住了一只眼睛，他用另外一只眼哀怨地看来看去，看见了许多胳膊许多腿，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经躺平了。他真的把我给拍了，他怎么就真的把我给拍了，就像拍个生西瓜一样。张大明听见了古三的胖母亲在骂人，没骂别人，是骂自己的儿子不是东西，不是人揍的，骂得很淳朴，听不出来有指责，哎，抬丧骂怀的味道。血还在流，完了，他把我的主要血管给拍破了，我要死了。听见有人想去派出所，张大民拼命挣扎，睁大了一只独眼，像扭亮了一个电灯泡一样，照照这边照照那边喊道， 谁想去派出所？去派出所干嘛呀？谁去派出所我跟谁急，谁报命谁报案我跟谁玩命。 可不是报命啊。 我说最出彩的地方在少晨 那儿。少晨这旁白 不是他这旁白 多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他其实小说的一部分嘛，他这个剧本就把等于说把这个内心人物内心也给描绘。 我也觉得这样小说， 对对，特别像 这剧本没怎么写啊。 对， 然后呢，因为确实有一些剧啊，这个也找不到剧本，在网上我们只能自己扒，尽量找到像。然后呢，它确实里边中间很多内心活动，如果要是演的话，光围读恐怕也围读不出来，所以让编辑就详细的加工了一下哈。 嗯，我觉得啊，刚才那个就是我发现了我跟资董的一个， 我很冷静啊，我是坐在这里待着的一个观众，一个听众，我听着呢，就还是说节奏的问题，你要不要给他俩普及一下昨天马导的说法？ 你来吧，你不是专业的吗？ 没有，我就听的这个状态，我觉得有笑的地方，我反正我是有的地方是觉得笑，但有的时候 累，还有点赶是吗？ 对，有点赶。 昨天来了一导演，他是一个 舞台剧导演 马导马岩， 比较讲究这些 东西。对，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他说为什么往往可能我们非专业人员，就我们两个啊，就非专业人员在唯独剧本的时候，往往出不来那个特别出彩的地方或者是包袱。 相声是吧？ 唯独过相声， 对， 就都觉得相声那个节奏其实很难拿。他给我们说了一个很小的技巧哈， 杨立新老师总结出来的 啊。他说是这样，他说如果是逗号，你就吸一口气；如果是句号， 抢半口气 啊。对，抢半口气。如果是句号，就一吸一呼。 嗯， 如果是叹号，就是语气下沉； 下 如果是问号，就是语气上扬。到底你说，我说 啊，我就说你，我就捧惯了嘛。接着说，然后 你还是觉得你自己占重头啊？三分逗七分捧呗？你什么意思？你说吧，来。 没，我记不住，我就是捧嗯啊，这事还行。来，你说。 就是主要就是说，把标点符号你可以量化为呼吸的节奏。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节奏它会比较强制性的在你的这个表达当中。我觉得其实有道理啊，你如果按照它这种方式的话，你会让你的节奏不由自主的就舒缓下来了。 后面还有没说完呢， 你继续啊，留给你啊，你补充啊。 破折号呢，在碰到破折号的时候，后面要换一个音调，要提高， 因为他毕竟解释一下。 对对对对，然后冒号的意思呢，一般来说是后面如果要是有顿号存在的话，就无视顿号的存在，把它连下去就完。 跟贯口一 样。处理的东西， 他这个 应该是 就是纯舞台剧的处理方式， 舞台剧处理 对， 没错。 他这样节奏感就一下出来了。 但是可能对于这个影视剧，但这个 这不一定，也不一定。 这部电视剧还是比较偏那个，它主要靠台词，它没有什么演， 对， 就 是生活化的剧嘛，这个 啊，对。 于浩一直在拖时间，因为他跟邵晨可能来不及反应。 哎，我记得里边张大民的母亲那个角色，他就走位就特别舞台剧。 哎，确实 讨论这话题，要不 不，我们来一遍，我们必须来一遍，这样显得我们好像是，咱不要那旁白，咱们就上来就来这儿，好不好？我来那古三，您来张大民哈，准备3、2、1，我替你喊开始了。你蹲这干嘛呢你啊？我还以为谁呢？ 你把我当谁了？把我当派出所了吧？ 嘿呦，我没把你当成贼就不错了。哎，你嘛呢？ 我拆墙了，哥，你有事儿吗？ 你拆墙干嘛？ 憋得慌，透透气儿。 有你这么拆的吗？ 嘿，拆慢了怕你跑出来帮忙，快点拆怕你跑出来帮忙，不什么，等你跑出来帮忙已经拆完了，想帮忙也帮不上了，没别的意思。哥，我是不想麻烦您，屁大的事儿我自己撅撅屁股干就干了，不麻烦您，你快点回家歇着去。 谁跟你贫呢？ 你不歇着帮我剪砖头得了。 不是，你到底想干嘛？ 不好意思，想盖间小房。 想砍树是不是？你前脚砍树，我后脚就办事处，我告你去，罚你个1800的，我罚死你。阿敏，哎，我说话算话，你信不信？ 我信，我怕您。 怕我你别砍树。 我不砍树。 怕我你就别住我们家边上， 怕你我也得盖，哎，离你们家还远着呢。我不砍树，我真的不砍树，我把石榴树盖在房子里边，让它从房顶中间穿过去。我整个早上都在想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对谁都没坏处，对你也没坏处啊。你快点到办事处去告我，就说这个爱树的绝招是你琢磨的，他们一感动说不定能给你个1800了，我一分都不想要。我觉得咱俩完全想到一块儿去了，我要替这棵树啊，这棵石榴树请你喝啤酒。 我抽你你信不信？ 你抽我干嘛？ 我就抽你信不信？ 咱别急，咱先抽根烟。 上边去，我告诉你我豁出去了啊。 你不是想抽我吗？ 啊， 我站在这儿我让你抽你随便抽，我要是哼一声我就不是人。可是有一样咱们现在得说清楚了，你抽完就完了，我转过身去盖房你可别吱声，你要吱一声你就不认养了。 哎呦我，哎呦我拿砖头我花了你，我 你花，我把脑袋搁着你快花， 我拍死你。 哎呀疼。 怎么意思 咔吧 啊？为什么？ 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啊， 就因为其实 我们这个节奏快不快？ 你们这哪有节奏啊？ 但是你想想，我们俩演出了不是张大民和他那种俩人贫的状态， 是， 你俩是要互砍的，赵总。 对，你俩是真的就要砍上了，大铁刀都已经拿出来了， 对吧？ 片刀。 他那个最开始是跟我硬碰硬，后来慢慢软 怂了， 我觉得还是 有那个 feel 是吧？哎，但是 张大民是一直都是你赶紧打我，打完我之后我就有理了。啊、 对, 对 你赶紧打，打完了我就能盖了。 对对对 对， 我们让女同学评价一下。 对，梓潼对， 评价咱们这个， 觉得气势是出来了。东北人的气势已经出来了。 东北人的气势，我演的是一北京人，哎，就是很爽。 就说明你演的不太好。 好吧，感谢各位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少晨，感谢孟梓潼的精彩表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明晚6:45再见， 明儿见，拜拜， 拜拜。I came to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I hit the floor 'cause that's my plans, plans, plans, plans. I'm wearing all my favorite brands, brands, brands, brands. Give me some space for both my hands, hands, hands, hands. You, you, 'cause it goes on and on and on. My crew, crew, crew, crew. I'm in the club, so I'm gonna do, do.